心却已 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先头客栈开门了。 这首来自潘美辰的《挪威的森林》，大家都知道这首歌原来原唱是伍佰，那么不同的歌手演唱也会有不同的韵味，对吧？每天啊，貂蝉都在想啊，给大家推荐一些又便宜又好吃，然后又有特色，然后装修又有风格的一些小店。说实话啊，真的是不是那么特别的好找。那今天啊，貂蝉也是找了很长时间的，找了几家，比较有特别的小店吧，来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。那么这一时间，如果你有一些值得推荐的小店的话呢，也可以来告诉貂蝉，或者说这一时间你想听一首谁唱的歌啊，是刘德华的，还是刘若英的，还是张学友啊，等等等等的。那么互动方式呢，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，来给貂蝉留言。好，我们来说今天的第一个小馆子哈， 叫七旬八找鱼有鱼菜馆。啊，其实这个名字其实就蛮特别的啊，七旬八找，说明这一家店呢肯定不好找。鱼有鱼，第一个鱼呢就是咱们吃鱼的那个鱼，那第二个鱼呢是多余的鱼，鱼有鱼菜馆，很特别一个名字哈。然后呢就如同餐厅的名字一样啊，真的是七旬八找才能找到这一家店，在胡同里面的中式的装修风格，像兔爷呀、蒸笼啊，中式元素尽显其中。山药鸡、里蹦、小馆、贝壳鱼、冰淇淋、土豆泥都是他家独创的菜品。哦，是啊，你也有听说过这个山药鸡里蹦什么意思啊？是把这个山药要放在鸡的肚子里面吗？还有这个呀，小馆贝壳鱼，是有一种鱼叫贝壳鱼吗？还是说是鱼和贝壳在一起炖的呢？真的是蛮特别的。还有这个冰淇淋土豆泥，是土豆泥的冰淇淋，还是冰淇淋和土豆泥混在一起的呢？说呀，说猪头肉是也是特别有特色的，有肥有瘦，而且还简堪称完美，再配上烤制酥香焦黄的面饼，好吃到爆。这家店的地址是位于雍和宫大街153号交通口北三条内，人均消费大概是在80块钱左右，其实真的不贵哈。而且装修风格呀真的是中式的，门口有挂着8个大灯笼，而且呢也是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啊。这家店的名字叫做七旬八找鱼有鱼菜馆，在胡同里面并不是特别的好找啊。地址呢是位于雍和宫大街153号交通口北三条内，如果有时间的话呢，朋友们可以去尝一尝，去看一看这些什么山药鸡里蹦啊、小馆贝壳鱼啊、冰淇淋土豆泥，还有特色的猪头肉到底好不好吃。好，来说到第二个店啊，叫关内关外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啊，以为就是吃关东煮的。这个关内关外，想了半天我都不知道是吃什么的哈。说呢，大大的穹顶，开放式的就餐环境，很大，让人感觉特别的舒服，而且服务员也很热情。菜品呢是类似牛皮纸的质地，菜单啊是类似牛皮纸的质地，和绿茶外婆家很相似，而且价格很亲民呀，冲着他们家有这种特色是锅包肉，说很多人都冲他们家的锅包肉去的，一上桌就能闻到糖醋汁的酸甜味儿，不用尝就知道是地道的东北做法。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锅包肉是东北的一道，可以说现在很有特色的一道菜了。很多人都，比如说我啊，貂蝉是东北人，但是我想在北京的菜馆里吃到地地道道的锅包肉真的是太难了，特别特别难，特别特别难找。那么这一家店的锅包肉，他们是他们家的特色，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尝一尝。说呀，色泽金黄，外酥里嫩，要不是怕胖啊，这个我一个人啊至少能吃掉两份儿。地址呢是位于复兴路的69号蓝色港湾购物中心6层，人均消费大概是在60块钱左右，真的不贵哈，跟这个什么外婆家呀还是蛮相似的。这家店呢叫做关内关外，关呢就是关门的关，内呢就是内外的内，关内关外。地址呢是位于复兴路69号蓝色港湾购物中心6层。好，那么这时间啊，如果你在听我们节目，有任何值得推荐的小店的话呢，来告诉貂蝉，或者说这时间你想听到哪一位歌手的歌，也可以来告诉貂蝉。互动方式的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仙偷客栈”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。 十七八呀，谁不盼望有个郎来爱呀？盼得我那情郎下马下了兵呀，一心只等郎来讨。哎呦，

现在只能遥远的唱着你。 OK， 北京时间的17:22，欢迎回来，闲头客栈，我是貂蝉。那么继续推荐好吃的啊，说这家店呀、啊、叫2000斤重庆江湖菜。哇，我听到这个名字2000斤重庆江湖菜，这个名字其实还蛮特别的哈、啊，2000斤是多少斤呢？说啊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人在江湖飘啊，哪能不挨刀啊，对吧？说啊，在宇宙中心不缺乏好吃的地方，不过重庆江湖菜确实不多见，够味儿，够麻辣，绝对过瘾。小龙虾都是色泽鲜亮的，香辣酥脆，像这个面香鸡杂的肉吃起来又香又嫩，免费的米汤好评率特别高，而且装修也很有特色。嗯，走进这个饭馆啊，就感觉置身在江湖一样。这家店呢叫2000斤重庆江湖菜，地址是位于崇福路28号五道口购物中心6楼，五道口地铁旁100米，人均消费大概在80块钱左右，嗯，也不是很高，装修也是非常的有。嗯，确实有一种江湖客栈的感觉啊，做的是地道的重庆菜。嗯，地址呢是位于崇福路28号五道口购物中心6层，很大的一个牌匾啊，上面写着2000斤，就是这一家店了。好，继续来，这一家店呢叫八旗烤肉。嗯，是吃烤肉的，说老北京传统烤肉，吃烤肉特别要提到的是芝麻烧饼。嗯，是老北京就有这种吃法哈，说吃着烤肉一定要就着这个芝麻烧饼，小小的烧饼表面一层焦黄的芝麻，可在咬上一口，特别是索性掰开那一刹那，你会感觉到啊这个酥脆与香气的共同肆意，加之外焦里嫩的口感，加上烧好的烤肉，咬上一口，嗯，肉嫩味浓，芝麻香，好吃啊。这家店呢是位于什刹海街道3不老胡同2号，在后海西边。嗯，人均消费呢大概是在80块钱左右，真的不贵啊。今天貂蝉介绍的这一些店呀、啊、都是价位还比较亲民的，没有说价位很高的那些样子，而且都是一些环境很特别呀很好吃的一些店哈。那么继续，这家店叫楼三少春饼。嗯，是吃春饼的，说一家用心做好老北京菜品的精致小店，传统文化底蕴十足，地道的菜品精味更为浓郁，特色酱肘子是特别好吃的，肉嫩味香，酱汁也好吃，而且呢免费的玉米面粥可以无限续杯，性价比也很高，说啊人均大概不到50块钱就能吃饱了，而且呢说店里还有特别的蛐蛐装在小竹篮子上挂在墙上，还是蛮有意思的哈。很少在店里能见到小宠物哈。之前呢貂蝉去过一家饭店吃饭哈，说他们家门口摆了一只鹦鹉，这鹦鹉会说话，会说欢迎光临，当你走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拜拜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蛮吸引客人的一种方法哈。你想，如果你带小朋友去的话呢，肯定会被这一只鹦鹉所吸引，那么还会要求着爸爸妈妈带着去第二次。嗯，可以说啊，如果在听节目的朋友有开一家小店的话呢，也不妨买一只鹦鹉啊，或者说买一个小动物啊，放在店里也会吸引不少去吃饭的哈。OK， 刚才这个星伟工程机械点了首歌，

刚才呢是来自原唱的演唱啊，刘宏毅演唱的。那么是在上周五这个浙江卫视的《中国新歌声》第二季首播啊。然后有一位呢叫叶炫清对吧？一位女歌手演唱的这一首《从前慢》，是获得了四位导师的转身啊，确实唱得很好听。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原唱的版本，刘宏毅演唱的《从前慢》。那么这一时间啊，如果你想听一首什么歌呢，或者说你吃过的哪家小店值得推荐的话呢，都来告诉貂蝉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。好嘞，我们继续来说好吃的哈。这家店呢叫小嘎子新疆菜，这个嘎呀可不是那个小兵张嘎的嘎，这个嘎上面是一个奶，下面一个小，小嘎子新疆菜。一说到新疆菜呀，我第一印象就是那种特别大的羊肉串，看着就特别过瘾。说呀，新疆菜哪家强，王府井六楼小嘎子。新疆菜啊就是实在。说呀，那个大把的这个羊肉串啊，就觉得女孩子吃一串就足够了，男人的话吃个两三串，也就会顶着了。说呀，三分瘦一分肥的口感特别好，吃的时候呢都在感叹人生，世界如此美妙啊。羊肉烧包子强烈推荐，上面是酥皮儿的，还有特色，还特别有特色哈。说一口下去，羊肉汁水四溅，非常好吃。也有很多像新疆菜的特色菜啊，都是特别值得推荐的。那么这一家店呢，就是位于王府井大街255号北京市百货大楼的六楼，人均消费大概在70块钱左右。这家店呢叫小嘎子新疆菜，是吃新疆菜的，有大串的羊肉串，还有特别有食欲的羊排。我这看着图片呀，都觉得哎呦好饿呀，好想去吃啊。那么这家店呢是位于王府井大街255号北京市百货大楼六楼。继续的这一家店呀叫鱼是乎。听到这个名字你觉得像是吃什么菜的呢？鱼是乎。我给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鱼不是那个干沟鱼，是三点水的那个鱼，是重庆的简称鱼是乎。这样一听会觉得是重庆菜或者川菜了对吧？没错，这家店呢就是主打的是川菜，而且呢是一个性价比超高的神店。说啊，酸菜巴沙鱼可千万不要错过，是他们家的主打菜，而且是特别好吃的。选用细腻无刺儿的巴沙鱼和腌制的酸菜，酸菜清脆爽口，辣油香味四溅，而且鱼肉呢很稚嫩，很有弹性，汤底浓郁，非常的开胃。黑糖桃花泪少女心爆棚的甜点名字，黑糖桃花泪，哦，黑糖桃花泪是一个少女心爆炸的甜点名字。这个黑糖桃花泪到底是怎么做的呢？它是什么食材呢？说实际上啊是黑糖和桃胶共同熬制的。说如果去吃的女性朋友的话，一定要点一道，而且说特别好吃。黑糖桃花泪是黑糖和桃胶共同熬制的。貂蝉也是第一次听说。这家店呢是位于榆树林1号，人均消费呢很便宜，大概在50块钱左右，很便宜很便宜哈。继续的这一家店呢叫小哥串串香。其实说串串香啊，听众朋友们喜欢吃串串香吗？貂蝉就特别的喜欢吃，觉得有的时候两个人去吃火锅啊，觉得特别不划算，想吃的菜品很多，可是你点多了的话呢又吃不完，所以呢比如说两个人啊或者三个人去吃串串香真的是特别的合适，能吃到很多很多种的菜品，而且呢串串香的价格也比火锅来比较的话呢还是便宜很多。说到来到他们家呀，就一定要点脑花和兔头，说呀特别的好吃，辣倒是其次的了，配酸奶配豆奶最佳，但是在四川都是这个吃法，而且老板还会送冰粉儿，冰粉儿的清甜刚好可以解辣去腻，一定要配上香油， 蒜泥碟，对，配上油碟，生啊香辣喷香的牛肉牛油锅底配上油碟，真的是特别香，而且呢会觉得还会再去吃第二次的。也可以尝一下干料，或者如果自己不会配的话呢，可以去求助服务员。那么这一家店的地址呢是位于朝阳区的幸福二村38号，首开幸福广场39号楼，人均消费大概在65块钱左右。这一位叫新伟工程机械的说，把我说的都开始咽口水了，说饿了是吗？不要着急，晚饭正等着你去吃呢，貂蝉也饿，坚持嘛，对吧？好，那么这一时间呢，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一些值得推荐的小店的话呢，来告诉貂蝉，貂蝉会第一时间的来告诉听众朋友们。或者说你在听我们节目同时呢，想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的话呢，也可以来告诉貂蝉。互动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。我可以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满江的肩膀。 当你坐在角落整个晚上无声不响，身体背对着灯光，出穿过走廊摇摇晃晃，慢慢坐在了地上，希望你说你曾经希望两个人能相互包容，像一个人每天想着对方，可惜的是你们这么多年感情你得到的所有成功身旁，反正肩膀都

OK， 这首歌来自任妙音的《天在下雨，我在想你》，是一位听众叫温 Sky 给他母亲点的。确实啊，这两天天气不是很晴，昨天也是在稀稀拉拉的下着一些小雨。下雨天了怎么办呀？我好想你呀、啊，好想家，是不是？好，这首歌送给你来听，《天在下雨，我在想你》。那么继续啊，飘禅来推荐好吃的。说啊，这一家店我觉得是必须要推荐的，叫南馆烤串，有听说过的吗？南呢是南方的南，就是东南西北的南，馆子呢就是馆子的馆，南馆烤串。说啊，这一家店啊，店面极小，确实不太好找，而且它的牌匾也好小，说要仔细寻找才能找到，不然就会走过头了。说摊主的拿手绝活是羊肉串、大腰子、板筋等传统烤串，味道纯正，肉质放心。摊主不卖酒水，酒水呢要在旁边的小摊自行去购买。说这家烤串的位置啊，靠近簋街。由于当年陈奕迅对伊森经常光顾，而在文艺圈内颇有名气，因此很多人啊也把它称作叫陈奕迅烤串。说呀、啊，据说除了陈奕迅之外呢，什么赵薇啊、谢霆锋、房祖名、章子怡和许多大腕也是常客。虽然店面小，环境不是很好，但是好吃就是最大的卖点，对不对？这家店呢是位于东直门桥西100米，路北巷内50米，济宁老北京涮肉，叫南馆烤串。有机会的话呢，去尝一尝这个被称作陈奕迅烤串到底 好不好吃，到底有多好吃，对吧？地址呢是位于东直门桥西100米路北巷内50米。刚才一位叫小幸运的点了一首歌，来自于毅的《勇敢的心》。把这一首《勇敢的心》来放给你听。那么这一时间呢，如果在听节目的同时呢，你想听一首什么歌，或者说你想听一首你喜欢的歌的话呢，来告诉貂蝉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。或者说你曾经光顾的一些小店值得推荐的话呢，也来告诉貂蝉。互动方式呢也是先偷客栈。 OK， 来听到这一首来自于毅的勇敢的心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客栈吧。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。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，谁都曾困顿、颠簸、迂回。